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首次评选出了空间科学奖章，授予了4名宇航员，我国航天员杨利伟位列其中。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研制工作最近获得了重大的突破，成功实现了10拍瓦激光放大输出，这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最高激光冲脉峰值功率，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世界最大的龙源振华3号2000吨风电施工平台最近在振华重工海工平台事业部举行了下水仪式，是我国海上风电作业从浅海走向近海的关键利器。从即日起到明年的3月24号，中国民航将会执行2017-2018年冬秋航季航班计划，新增国内航线419条，新开辟国际航线108条。北京启动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共提供1000余个活动项目供学生选择。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受到降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开启了气温速降模式，局部地区的降幅呢甚至接近了20摄氏度，我国东北大部、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华南地区都有降温的出现，大范围地区的最低降温也创下了下半年来的新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生态管护员在巡山途中拍摄到了4只白色马鹿，专家表示是由于基因突变所造成的。苹果公司表示 iPhone X 需求量打破了记录，公司正在努力的尽快将这一款革命性的新产品带到每一位消费者当中。 扫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你被杀了，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几次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几次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10000公斤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

间。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他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说吧，说完赶紧吃。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3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不对，车上还有3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你这孩子呀。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继续收听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这个时段呢，要推荐给你的第一首歌叫做《爱的代价》。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李宗盛的歌和词总是包含了太多的沧桑，而这首《爱的代价》呢也是如此。在一次演唱会上，李宗盛将压轴的曲目留给了这首歌。舞台上的他怀抱着一把吉他，把人生的苦与挣扎都娓娓道来，期间数次哽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李宗盛是张艾嘉发掘的。2006年，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上作为嘉宾，李宗盛这样介绍张艾嘉，他说：“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女人。”而张艾嘉呢，也打趣地叫她小李。就在1992年，李宗盛也为张艾嘉写下了这一首《爱的代价》。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不仅有淡淡的感伤，也有对过去爱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正视。继续来听到张艾嘉《爱的代价》。

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 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31个省区市2017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北京前三季度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4万元。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环保部网站的消息，到2020年，全国地表水环境的质量得到阶段性的改善，水质优良水体有所增加，污染严重的水体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北京市发改委出台了全国首个针对快递行业的价格行为规则，北京市快递业价格行为准则对快递价格提出了12不准，严禁互相串通操控市场价格，严禁捏造和散布涨价的信息。农业部农情调度表明，今年粮食有望继续获得丰收，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依然是一个丰收年。截止到10月17号为止，全国的秋粮收获超过了70%，水果、茶叶、桑蚕等作物的生产基本稳定。我国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即将全线完工。根据工程进度，港珠澳大桥预计在11月底具备工程整体验收的条件。来自发改委网站的消息，2018年全国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小麦三等最低收购的价格为每50公斤115元。刚刚过去的重阳节，不少线下实体商场推出了多种促销活动，吸引了银发族。而一项阿里大数据也显示，在过去的9个月，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网购人均消费近5000元。最近马云在微博发出了电影《攻守道》的海报，宣布自己将出演电影，影片也将会在今年的双11期间和广大观众见面。 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

那心心念念要的爱，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退让》。很多人都会质疑，这阿杜跟周杰伦两个人的风格是南辕北辙，怎么会有交集呢？其实是因为当年阿杜经常在内地演唱，所以时常在演唱会当中呢碰到周杰伦。因为欣赏周杰伦的才华，所以阿杜亲自开口向他邀歌。行程忙碌的周杰伦呢也是非常爽快，一口就答应了，并且如期的交出了这一首新歌《退让》。而至于周杰伦如何评价阿杜的这首《退让》呢？他表示听到成品之后颇为讶异，因为阿杜唱的《退让》跟他原本自己唱的完全不一样。周杰伦在为别人写歌的时候，很多的歌手呢都是照着他的版本来诠释歌曲的，所以一听就能听出是他的创作。唯有阿杜把他写的歌唱成了自己的歌，完全就是阿杜的味道。 站在街上，我待到天亮，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作为现在人尽皆知的人物，滴滴的成为呢，曾经给出了天使轮最好不要拿朋友的钱的看法，也说过等你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上天一定会帮你。那么在今天的老板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成为的创业故事。滴滴的成功在成为看来，这些呢都是拼搏努力后水到渠成的事情。从寻找技术合伙人，到线下业务的开展，再到对手在市场上的正面碰撞，滴滴无数次的陷入过绝境，但是又想尽了一切办法去赢，最终他们走到了今天。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创业路上是孤独的，创业前期需要冲动，但是不能一直靠冲动，最后呢一定要形成自己对于商业的判断。有了创业想法之后，其实陈伟也咨询过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说这些不靠谱，但陈伟说这很正常，因为这是创业的第一关，只有闯过了这一关，才有可能向成功靠近。一开始在2011年的时候，对于司机师傅们来说，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所有的人都跟陈伟讲，司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做打车软件这种想法根本不靠谱。但这是市场基础不成熟的情况下，创业才有可能成功。现在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了，司机和乘客的用户习惯也已经养育好了，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到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打车软件，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质疑的声音，而陈伟也在每天问自己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反复衡量，不断的提问，也不停的磨砺自己，这也就是创业的第一关。很多人问陈伟，滴滴创业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他看来，创业很少有最大的困难。现在的创业呢是平衡创业，不像过去依靠长板去赢。其实现在的创业过程呢，就是不停的在补短板的过程。在成为创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呢有189家出租公司，他们定的目标就是两个月之内突破1000个司机，结果40天里还没有一家出租车公司肯跟他们签约。每天早上线下的同事们都是自信满满的出发，晚上又灰头丧气的回来，每次回来他们都很气馁。后来北京看不到希望，他们就换了一个城市，想到了深圳，觉得深圳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结果呢还是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到了创业的第40多天，一个同事高兴地给他打电话说，有一家出租车公司愿意跟他们合作。这家出租车公司很小，只有70辆出租车，当时对方也不知道滴滴能做什么，就是跟他们兄弟喝酒喝高兴了，觉得挺不容易，趁着酒劲儿答应了这件事。而至今为止，滴滴和他的同事们看到这第一家接纳他们的公司，还会觉得特别亲切，充满了感激。听完了以上这两个故事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伟的那一句，努力到无路可走，上天就会给你一扇窗。人在没有希望的时候，确实是有心理压力的。那面对每天无数的挑战，不管是哪一个创业者，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以及对于自己的创业道路产生怀疑。但是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知道自己要往哪一条方向，哪一条路去走，就会有抵达终点的可能性。所谓人生是一场修炼，创业也是如此，希望我们都能够坚持下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老板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 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只乌飞龙凭着一个勇猛孤寂勇敢的心，这是不老的感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创业太辛苦，注册、记账、开户，样样都要钱，前后到处跑，头痛。 顶呱呱集团十月创业优惠， 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先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喘气，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

现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距离双十一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现在的各大电商平台呢已经纷纷开启了预售模式。对于买家而言，只有提前参加了商家的预售活动呢，双十一当天才能够确保享受优惠。但是经过了仔细研究一番这双十一各种预售规则之后，很多的剁手党开始犯懵了。因为有的规则呢看起来很热闹，然后降价也很多，但实际上太烧脑了，细算下来反倒觉得不是这么的实惠。如果说你的脑洞不够大，数学不够好的话，这双十一还真心有点玩不转哦。好了，不管这个双十一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在这里周周都要提醒你，消费一定要理性。

1381-0969。 命中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Thank you.